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意请到的是北京市隆福医院骨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小芳先生。丁大夫您好。 您好，主持人。 好，丁大夫，说到骨科呢，很多的朋友特别的关注膝关节炎。我们说到这个膝关节呀，主要就是膝盖不好，膝盖不好不能跑步，不能运动，走路多了也会疼，爬山多了也会不舒服，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呀，膝关节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丁大夫来谈一谈膝关节炎有关的一些问题。说到膝关节炎呢，我们有些朋友就要问了，是什么年龄的人最容易得膝关节炎呢？ 实际上大家这个印象当中确实是啊，这个老年人是最容易得这种骨关节炎，尤其是膝关节炎。为什么是这样呢？咱们文献统计呢，这种单独统计老年人60岁以上的发病几乎占到了一半以上，75岁以上就高达 80%。 这还是有症状的这种骨关节炎，还有很多早期呢没有症状的都没有统计在内。还有一些发病因素有关的，包括我国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发病率呢高于华北和东部地区，那么农村呢高于城市，女性呢高于男性，那么肥胖人群呢高于这种正常体重的人群，骨质疏松的人群呢和这种糖尿病患者呢高于一般人群。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病的群众基础还是非常深厚的。 嗯，那朋友们就问啊，膝关节炎这个病会遗传吗？ 膝关节骨关节炎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尤其是家里边人呢，就比如说父母啊，还有这种直系亲属有得这种骨关节炎的病的，那么你自己本身呢就有可能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了，这里边有遗传的基因的因素，包括还有后天的一些解剖发育的因素，还有这个一家人当中的生活习惯呀，还有这个工作习惯劳动方式不同。也就是说，你家里的直系亲属如果有得这种骨关节炎病的这种情况呢，那么自己也需要注意，别觉得自己还年轻呢，一定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嗯，有些朋友说，你看我得了膝关节炎了，爬不了楼了，也爬不了山了，走路也疼，我这不是落下残疾了吗？ 怎么说呢？这就看咱们怎么对这个残疾的定义。那么如果你觉得就是疼痛啊，走不了路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就是残疾的话，那么确实是这种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会造成患者这种症状。那么实际上对于 90% 的这种膝关节炎病人来说呢，膝关节的这种反复疼痛才是这个最终呢困扰他这种生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干预，没有去正确的去对待它呢，会有一部分患者发展到这种膝关节的这种变形，包括咱们经常看到老年人的这种 O 型腿呀、X 型腿呀，也就是所谓的这种内翻膝啊、外翻膝啊，发展这种程度的话，那么这时候病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的他的行动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疼痛始终困扰着他，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那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呢，跳广场舞啊、旅游啊、散步什么的呢，都可能化为泡影。所以说呢，关节炎这个病呢得治，得非常重视它，正规的治疗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我们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就提示我们您有可能患上了膝关节炎了呢？ 那主要是分几个阶段。一开始呢，可能是有一些患者出上下楼梯的时候啊，感觉有一些酸胀啊，尤其是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比较多一些，那么他也不是太当回事儿。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骨关节炎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年轻人最多见的就是叫髌骨软化症。髌骨软化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体的膝关节呢由三大部分构成，一个是髌骨，就咱们俗称的这个波棱盖。第二呢就是咱们下边的一个胫骨，就是关节的下表面。上表面就是股骨远端。它这个髌骨软化可能由于平常走路少、开车多、坐车多，这样呢就造成了股四头肌力，就是连接咱们这波棱盖的这块肌肉，它这个肌肉呢逐渐的在萎缩了。萎缩以后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髌骨它不在正常的这个位置待着了，因为肌肉的张力小了，那么它这个髌骨就来回摆动，就会造成髌骨的软骨跟下边那块的骨头呢来回摩擦，就造成髌骨软化症，偶尔呢可能会有不舒服，这是年轻的时候。再后来呢，就是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呢，走路多了可能有一些酸困感呐，还有这种隐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这种关节炎的早期和初期的表现，基本上呢不影响这种生活，那么疼痛的间歇期也没有完全的症状，所以呢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他几乎没有人因为这个时候来医院找我们来看病。 对对。 那么再后来呢，有些患者呢出现了一膝盖种肿胀，稍微有感觉不舒服了，走几步以后呢可能好一些，然后呢再站起来又不行了，尤其是突然猛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膝盖突然受不了了，尤其是早上刚下床的时候，这种膝盖变得僵硬疼痛，要走一走才行，而且那个上下楼呢需要扶一下楼梯，这个时候呢就说明关节炎在进展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去看骨科医生了。这个实际上是叫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启动疼。启动疼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们从站着变成坐着，或者从坐着变成站着，包括下床换体位，这个时候出膝盖出现的疼痛我们叫启动疼。这种启动疼呢，它就提示咱们的关节软骨，包括肌腱韧带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时候通常伴有关节的肿胀，是因为咱们关节不稳定啊，不稳定以后呢造成关节的积液，才出现这种肿胀的这种症状，这个时候我们称它为早中期的关节炎。那么再到后来呢，疼痛呢越来越持续，它不仅仅是上下楼梯啊、蹲起啊、坐起的时候疼痛了，就连稍微走多一点点它会感觉这种膝盖的疼痛，还有一部分患者积液呢不断的产生反复的肿胀，那么阴天下雨就更不用说了，这个膝关节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准确，稍微一变天儿，病人就感觉的特别难受。这个膝盖不光是膝盖，有的可能涉及到包括腕关节呀、肩关节，所有关节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病呢就已经到了的中后期了，这种中后期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这个时候呢到医院看病，那我们找医生拍片子可以发现啊，膝关节就是上下两个骨头之间那个缝啊，已经完全的消失或者变窄了，这就说明了关节之间的这个软骨已经完全的已经损伤了，包括磨损掉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休息，然后再有就是用一些止疼的药物也许能够缓解。那么再到后来呢，就是用膝盖的疼痛呢不光是这个与活动有关，就算是静止期，就是说你不动的时候，它也出现了这种持续的疼痛，包括咱们用各种的药物啊，包括针灸啊、理疗啊、贴膏药啊，还有一些口服的药物都不管用了。而且咱们这时候呢发现患者的这个双膝呢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形，就是咱们从远处一看，他走过来的时候这个腿是拐着的，就是所谓的罗圈腿，包括有的病人是往外撇的叫 X 型腿，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明已经是到严重的这种中末期了。这时候我们可能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包括这个保守治疗方法都没有用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我们通过保守治疗方式可能无法解决病人的痛苦，咱们到关节专科医师处呢可能就需要进行叫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我们就要把它已经损伤的关节软骨面去掉，换成人工的金属的关节放在里面，把它这种发炎的呀、骨刺啊、发炎的组织都去掉，换成这个人工的关节，第一呢恢复这个关节的功能，第二呢把炎症的因子包括造成疼痛原因都去掉，这是最终的终极的大招了。这是 那我们得了关节炎之后啊，除了换关节以外还能不能有其他的办法根治呢？ 得了关节炎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怎么去定义这个根治？骨关节炎是什么意思，它就是跟咱们头发 老了以后是变白了、 嗯、 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 嗯、对， 那么皮肤衰老了就怎么样，就出现这种 皱纹 了 对、嗯、 对，骨头衰老了那就是骨疏松了，关节如果老化了它实际上就是骨关节炎、 哦、 所以呢我们既然没有方法去逆转它、 嗯、 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接受它、 嗯、 啊，去延缓它，和它和解，然后呢慢慢的去阻止它，阻止它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呢我觉得说咱们得了骨关节炎不要去过多的心理负担，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既然知道它是这样，我们就要是用各种的方法去适应它、 嗯、 去延缓它就可以。但是你说至于根治也有方法，那是到中末期了，中末期的我刚才说那个大招、 嗯、 那就是关节置换、 嗯、 但是一般绝大部分人早期和中期的时候都不需要这个方法， 嗯， 只有中晚期的时候才需要。 嗯， 所以呢对待骨关节炎这件事儿上啊， 嗯， 一定是要把它想成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病，它会伴随你的终身，随着你年龄的增大，包括全身的各个关节都会衰老，都会得这种骨关节炎、 嗯、 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嗯，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与这个骨关节炎共存，想办法去延缓它的发展。再有就是说，如果治疗关节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心态的变化，可能产生焦虑啊、抑郁啊、失眠，甚至焦躁、闷闷不乐这种心理变化、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必要找这个心理医生去看一看、 嗯、 调整自己的心态、 嗯、 否则的话，因为本身这个疾病并不可怕，而这个疾病造成你心理的负担，造成这个更多的这种对你的伤害、 嗯、 所以呢能不能根治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是到中末期是可以根治、 嗯、 但是就是说它骨关节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嗯、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所以得了骨关节炎，确实啊，它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确实应该放松心态，不要老想着这个病，可以转移转移注意力，接受它，想办法延缓它， 延缓它的发展， 对，甚至想办法去治疗。 对，中末期咱们还是有方法的。 那么有些朋友就谈到了哈，我怎么能够提早预防啊、嗯、我能不能提前去查查呀，应该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对于这种骨关节的疾病呢，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最简单、 嗯、 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一个检查方法就是照一个 X 线片、 嗯， 找一个片子，请咱们的骨科的专科医生去评价一下咱们的骨骼的情况，关节的情况。从片子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咱们的关节间隙怎么样，第二就是看一下关节之间有没有骨刺，所谓的骨刺就是骨质增生这些。 X 线片的报告上说一些退行性变呀、 嗯、 骨赘形成啊，间隙变窄、 嗯、 髁间脊变尖，软骨下硬化，这些其实都是骨关节炎的初期的表现的一些描述、 嗯、 那么对于年轻的一些患者呢，如果出现一些膝关节疼痛呢，那么有必要进一步再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因为核磁共振呢主要是早期的发现一些软骨的蜕变、 哦、 包括一些韧带的一些损伤、 嗯、 那么再有就是说简单的方法，咱们坐着的时候把手放在咱们的膝盖上、 嗯、 然后伸直膝盖，然后再弯曲膝盖、 哦、 如果这个过程中你的手没有感觉到这种沙粒感呢、啊，或者这种摩擦感，那么这个时候呢证明你的关节还是好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 嗯、 甚至说咯噔咯噔响但是不疼，那就说明你的软骨出现了早期的出现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必要咱们进一步做一些 X 线片呀、核磁这些检查、 哦、 来明确早期的预防，明确一下咱们疾病的一些到达哪个阶段了、 嗯嗯、 进行一些干预，主要是这些、 嗯嗯嗯、那么阴天下雨的时候膝盖骨疼和膝关节炎有没有关系呢？ 阴天下雨实际上对关节炎病人呢确实是有影响的，尤其是这个天气变化之前呀、 嗯、 这个往往有气压和温度湿度的变化，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那么得了这种关节炎的患者呢，他本身膝盖的循环就不是特别的好，关节滑液当中一些炎症因子啊、致痛的因子比正常人都多， 加上一些外界的气压呀、湿度啊、温度的一些变化，会影响关节周围这个血液循环。那么炎症因子包括这代谢的一些产物没有及时的被清除出去，那么会造成这种疼痛。所以呢，就阴天的时候呢，就一定的注意保暖，做的热敷啊，往往能够舒服不少。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膝关节出现红肿，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热敷了。这个说明局部它不是单纯的这种无菌性炎症了，它一定是有其他的细菌性炎症，造成这种皮温增高。这个时候一定到医院及时的去看，不要自己的处理。 说到膝关节炎哈，有些朋友说我对他还是非常的重视的，我这膝盖一疼啊就想上医院去看。那么我看了很多的医生，有的医生呢就说你这个膝盖疼是关节炎，有的医生就说你是骨刺或者是骨质增生。他就想问问这医生的说法不一样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如何判断。 确实是啊，在门诊当中呢遇见一些病人有这个问题。实际上骨关节炎呢是一种严重的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退行性的骨关节病。简而言之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是一个关节衰老蜕变的这么一个病变。那么它包含哪些内容呢？它主要是第一呢，股骨和胫骨之间包括髌骨之间的这个软骨被磨薄了，这个是一种损伤。再有呢，就是这种关节周围呢出现这种骨质增生，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这种俗称的叫骨刺。再有呢，就是由于关节软骨周围的骨骼呢出现这种骨疏松，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疼重了。这个时候呢，过多的活动和扭伤能够造成 X 线片看不出来这种微骨折，出现这种突发的持续长时间的疼痛，难以支撑体重。再有，由于关节软骨的磨损，软骨下面这个骨头呢承担体重和摩擦的过程中发生了硬化。还有呢，就是关节内外侧的软骨的受力不均匀，一侧先给磨损。这样的话一般 X 线片上咱们看呀，一般都是大腿内侧多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看到老年人啊 O 型腿比较多，X 型腿少，就是因为咱们内侧的负重大，先磨内侧，本来是一边平衡的嘛，内侧磨的多它就都往里边窝了， 对， 这个腿的就都是 O 型腿。再有呢，就是说这种关节周围韧带啊随着年龄增大，它这种张力啊包括它这种弹性都很差了，造成这种关节不稳定，就进一步加速了关节的磨损。再有就是说这个半月板的这种磨损，半月板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两个骨头之间那个软垫啊，咱们那个软垫它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那个软垫在磨损了以后也会出现这种内翻膝啊外翻膝，所有的这些都是这种关节蜕变的表现。那么关节炎呢，它是整个这种膝关节蜕变的综合征，所以呢骨质增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种骨刺，它呢只是骨关节炎其中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就是医生告诉你呢，就是膝盖呢有这种骨质增生，长了骨刺，其实就是告诉你本身你这个骨关节已经进入了中后期的这种骨关节的蜕变啊，你的膝盖呢也是，如果得了关节炎，那么你的膝盖呢也一定存在这种骨质增生或者骨刺。 那么我们如果真的得了膝关节炎哈，我们先说初期，丁大夫您不是说我们可以让它延缓吗？ 对， 那么我们怎么让它延缓呀，怎么用药治疗啊？ 关于这个骨关节炎的用药呢，实际上是可以用药物来延缓它。这药物呢就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节软骨保护剂，它就叫氨糖，这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一些，叫氨基糖、氨基葡萄糖这一类的药。另一种呢就是它这种消炎镇痛的药，因为骨关节炎嘛，它就是一个是疼痛，再一个就是骨关节炎的这种老化。那我们从两个方面去治疗它，第一呢就是用这种氨基葡萄糖类的药，理论上中早期的时候我们口服这些药物能够延缓骨关节的蜕变，增加关节的润滑度，这是一方面的一个用药。第二方面就是叫消炎镇痛药，这是从症状上改善减轻它的这种疼痛感。再有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它的这种叫阶梯原则。什么叫阶梯原则？就是说任何病的时候都是从药物量从少到多，从单种到联合用药，不要一上来咱们就是一下一吃大把药，这样是不科学的。再有就是说尤其是一些镇痛药我们不要去连用它，因为大家知道这种镇痛药对胃肠刺激非常大，中老年人呢胃肠本身就不是特别好，或多或少就有一些慢性胃炎，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你空腹去吃这些镇痛药，包括我在临床当中遇到很多老年人，疼痛难忍呐，就饭都不吃了，我就吃药。最后呢，就是腿疼没缓解，最后还造成了胃疼。 对， 所以呢 对， 有一点就得提醒大家呢，吃止疼药之前， 任何的止疼药之前啊，一定不能空腹吃。所有的止疼药、止疼的西药，都是都有胃肠刺激的。家里呢，跟老人也要讲这点啊，一定是饭后或者饭中吃啊， 饭中吃都可以能止疼， 饭中都可以。这样呢，对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是早期的这种关节炎疼痛，我们尽量的不口服药，那么可以用一些外用的，就是消炎镇痛的药物，包括外涂的、外贴的都可以。如果这些外用的药能够缓解，那我们就可以不口服。如果外用的效果不好，那我们加一种镇痛的药。如果实在不行，还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包括肛门制剂，它这药通过这种肛周的一些黏膜吸收。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老年病人当中常用的一种给药途径。这个时候它这种肛周的给药呢，它可能够避免一些这种镇痛药对胃肠道的一些刺激。还有一些朋友说了，那我老听说打那个油有没有用，这个其实也是往膝盖里打那种关节润滑剂、打润滑剂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中早期的病人、关节间隙没有明显的变窄，单纯的这是这种局部炎症或者是关节润滑液少的这种病人，那我们推荐病人可以用。但是这个确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效。如果这个打完第一针以后效果不好，那么就尽量不要再打第二针了。还有就一些这个用药，刚才说了哈，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啊，包括因为得了这个病老成天疼痛， 对呀、对、 对，出现了一些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是口服一些对这个心理调节的一些药物。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骨关节炎的用药的时候，一定得听咱们骨科的专科医生来指导，先用一种啊，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不行以后再用别的。再有就是说症状控制住了以后，这种药呢就可以暂时停一停，不要长时间的去服用。虽然这个止痛药呢不是这种完全去根治这个所谓的骨关节炎，但它呢能够缓解症状，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标准。 好，非常的感谢丁大夫啊。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会请丁大夫继续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关心的关节里边有积水啦，我的关节里边是不是应该多用一些润滑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跟骨关节炎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都会再请教丁大夫。好，非常的感谢丁大夫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就是最美丽的烟火。